不单是中国人喜欢内部争斗，中国人也并不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喜欢内部争斗。但是很显然，在威胁中国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红军听出来了，苛刻的前半段话是要表明自己对中国人没有偏见，不想让红军因为他刚才那样问问题而不舒服。而苛刻的后半句话明显的是在指责 Jason， 因为他觉得正是 Jason 一手造成了威希尔在中国的三个办公室之间不仅没有合作，反而可能有彼此拆台的情形。到这个时候，红军心里一直悬着的石头才终于落了地，他踏实了。在苛刻说这句话之前，红军一直担心，假如 Jason 知道了红军这次和苛刻谈话的内容，红军在威胁尔的日子就走到头了。红军刚才向苛刻讲的大量对 Jason 不利的话，虽然大多是事实，而且是对事不对人，也没有添加红军个人的感情色彩。但是红军并不清楚苛刻会怎样利用这些东西，他也不清楚苛刻在利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会不会顾及红军的利益。红军刚才是在赌，他首先压的是苛刻是个理性的人，是按常人的合理逻辑思考和行事的人。其次，苛刻还要是一个可靠的人，说话谨慎，不会无意走漏口风。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苛刻需要红军，他不会在和 Jason 的交锋当中出卖红军。苛刻刚才的一番话让红军相信苛刻对 Jason 的不满与 Jason 对苛刻的不满是同样强烈的。苛刻和 Jason 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苛刻不会用红军来和 Jason 做交易。红军的头脑高速地运转着，但嘴上却一句话也没有说，脸上也很平静，因为苛刻刚才的最后一句话既然明显的是在说 Jason， 那红军此时说什么都不合适。苛刻从桌上拿起啤酒瓶，但并没有马上喝，而是问红军： Jim， 你觉得威希尔亚太区应该怎样做才能更好地帮助威希尔中国公司？红军马上连着摆手说：好，不，这个问题你应该问 Jason 的，我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合适的人。苛刻摇着头，握着酒瓶的右手伸出来，食指离开酒瓶翘着，指向红军说：我是在问你 Jim， 我知道我是不是问对了人，你必须回答我，现在就回答。红军看着苛刻，苛刻脸上虽然带着微笑，但是他的声音当中却含着明确的信息，苛刻是非常认真的。红军只好不再推脱，他想了想说：我在 ICE 的时候，在和威希尔竞争的项目当中，好像没有发现威希尔的团队中有威希尔中国公司以外的人，而 ICE 常常有从亚太区、美国总部甚至欧洲请来的行业顾问还有技术专家，他们的确有很多的经验。中国的客户面临的问题，他们在其他地方已经遇到过并解决过了，这对中国的客户很有价值，这也是他们选择和像 ICE 还有威希尔这样的跨国公司合作的主要原因。但是威希尔好像没有让中国的客户看到威希尔在全球有丰富的经验还有资源。听到这儿，苛刻立刻就说：我们愿意帮忙，帮威希尔中国就是帮我们自己，但是威希尔中国似乎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标示过他们需要帮助啊。红军刚张了张嘴，可还没说出来就被苛刻摆着手制止了。可可接着说：你不用讲，我也相信中国市场的潜力，我也相信中国客户对威希尔产品的需要，